大肥案啲啦，咁啊希望咧一个礼拜做到两集啦，咁每次出两节有三节有五节有啦，咁都系咁谷噶啦。其实我想当最新消息啦，每一日咁可能录一段啦，分开嚟录啦，可能仲好，因为有时咧时事嘅嘢咧系即刻到或者有啲观感咧，你过咗两日咧咁就唔记得咯，人年纪大，咁我自己定下咗个目标咧，就希望咧今个月咧能够做到45万嘅月头，因为咧上个月系36万，之前咧因为我有三个月冇做节目嘅，系基本上咧就系做10多万一个月嘅就系啲 view。做翻节目咧，我希望能够做到45万啦，咁咧就做咗2个礼拜啦，咁咧就见到已经有20多万 view 咯，咁啊再将嗰、那个。即系再调高啲啦，咁咧就调到60万，咁点知咧就喺上个礼拜六就已经过咗啦，咁啊到今日为止，哇每日3万3万咁加，咁咧到今日咧就已经系我而家录音嘅时候系74万、75万，仲有2日半咧就今个月过去啦，咁如果即系。啲 view 唔跌嘅话咧，冇慢到嘅话咧，咁今个月咧就系80万，可能系我。大肥啦，做网台咁耐啦，我话事嘅网台啦，最高 view 就係今个月啦，咁希望下个月有100啦，咁其实都系痴心妄想嘅，因为人脚问题啦，咁好多节目又冇咗，因为呢做节目系一个好大嘅坚持嚟嘅，因为除咗上到嚟噏一餐之外，你真係要睇，要睇好多嘢，咁我就系一个全世界最即系最狗噏嘅主持噶啦，咁啲人听到话啦，好似啱啱咧就即系哀咗我三哥咯，即系哀啊，因为佢唔系好中意讲嘅，好中意听嘅啫。咁但系我三哥讲嘢好有料嘅吓、啊，即系文化界虽然系一个揸车嘅司机卡佬揸唐环，咁但系咧佢系真系识嘅好多嘢，咁咧好多嘢都系佢教我嘅。咁咧就今次咧就好似嗰个叫做。中港车司机啦，俾佢唔系客串噶啦，我叫佢长帮我做，讲佢睇嘅嘢啦，唔好成日得我睇啦。同埋有啲嘢咧，我唔方便讲，因为有啲牵涉人同事啦，可能都会有啲影响嘅，咁变咗冇办法啦。咁咧，我又会做每日一个故仔嘅，就每日讲咗咩5分钟，咁我希望咧，每一日或者一个星期日。录晒一个礼拜嘅5分钟，咁啊讲一啲人同事嘅故仔啦，咁样我嚟做啦，因为咧个网台咧发展咧，除咗 view 够之外咧，都有生存之道嘅，就系我哋而家做紧健康食品啦，咁希望多啲人支持啦，咁大致系咁啦，咁如果好似虾条服唔服咧，可能会出外景添啦，下个礼拜，咁我哋研究紧啦，咁另外有两个show girl 啦，或者 KOL 啦，咁可能会倾紧条件啦，咁可能啲节目又再转一转啦，因为有啲人有啲主持咧都做到，即系人嘅讲嘅嘢啊，识嘅嘢有个限度啊，同埋咧有啲真系好认真做节目嘅咧，佢要资料搜集啊，变咗难啲啦。讲翻正题啦，唉，又讲咗3分钟，咁食猫山王快啲打电话嚟啦，啊正，第一节讲刘德华，我哋民间特首。真正是刘德华，两个华都好犀利。黄子华一票难求，黄牛炒到砰砰声，刘德华都系基本上同美心刘心奶黄月饼系完全一样嘅，有钱都买唔到。咁啊，而家正式开售，咁啊黑社会仇杀。点解咧？其实好劲啊！你听嗰啲名字都好劲啊！个古仔里面嘅人系好劲，搵人喐人嗰个叫做拓海。藤原拓海一諗起个老哇求文字啲哇呢、這个车手嚟劲啊。拓海分饼仔，因为呢人哋呢嗰、那个、啊、根据报道和合图呢就搵咗啲人阿 Danny 哥啊，咁啊搵咗啲人呢就大陆嘅就落嚟排队牙头位。咁佢就唔跟人排，其实佢排都系公平啊，你本事买几张唔买几张。咁呢就头嗰啲位呢就全部呢都是 Danny 哥找了人去，咁而 阿托海哥落到去就想话喂柴湾我地头啊，咁你都俾啲面我分啲位俾我啦，唔肯倾唔掂数，卒之就攞刀斩人。个古仔咁啦，要拉就拉到，咁呢亦都造成咗刘德华第一慰问个伤者，但佢醒喎，点解佢醒呢？心知肚明，大陆人讲得好清楚啦，心知肚明啊，呢啲排头位请十日假唔开工嘅，讲咋嚟排头位肯定就係黄牛党啦。系咪啊？所以佢冇落医院。如果以刘德华嘅性格咧，你有歌迷有事啊，或者有啲影迷有事咧，佢实去医院探你嘅。呢个做特首嘅特质嚟嘅啊，因为咧做特首就要咁样，有咩事咩上身，然后去探你。呢、这个就系做特首。呢次佢就系用把口讲啫，冇去探。好惨啊！个黄牛党其实佢都唔系你歌迷，佢见到可能见到呢个样唔识嗌你噶嘛？你系边个啊？我系刘德华，哦，刘德华，可能真系咁噶，因为佢真系攞单程双程证七日嗰啲旅游签证嚟排队噶啫，八嚿水一日，系咪啊？咁所以刘德华唔去系好聪明嘅，第一无谓尴尬啦，见到你哋，你变乜水啊？出嚟探我，有冇带生果先？有冇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先？所以刘德华。靠把口，我问咗之后，今日取计所有嘅演唱会飞、网络平台、信用卡买，其他全部斩晒佢，不作现场销售。当然啦，对于有信用卡嘅，对于有网购销售平台嘅，嗰啲好努力啦，系咁 bid 啦，可能瘫痪添个系统啊。今日呢啲我唔知道啦，有冇瘫痪？咁又话内部认购又唔好啦，其实内部认购呢就黄牛飞少㗎。因为嗰啲真係呢就係送俾人啊，或者做生意呢 ,hold 咗炸飞呢跟住派饼仔啊，即係应酬啲客户。咁呢就但係太多呢啲飞公开发售嘅，就黄牛飞越炒越多。而呢件事亦都禁止唔到黄牛飞，我估啦，即係焗住你网上即连排队都冇排，咪焗住到最尾人哋高价收到飞嘅都係同帮衬佢。杜绝唔到。咁但係係醒嘅，刘德华真係醒。咁56岁啊，做到即係天王级啦啊，最近啊卖演唱会上面卖埋佢四首嗰、那个啊四隻手嗰个广告啦。打破咗黄牛党过去嘅惯例，佢哋要重新部署啦。但系呢亦都证明咗呢香港嘅黑社会其实是末日㗎啦。以前排队系买楼㗎冚家产。而家排队炒黄牛仲要攞刀嚟劈友，真係。即係香港即係黑社会其实真係冇嘢做啦。黄赌毒你睇下。吓、啊。是相当困难咯、啊。吓、啊、除咗喺啲围村地方啊霸地啊吓、啊、保护费又冇得收。点解啊？佢原方收嚟睇下，冇啊！个财路断咗，卖翻版卖咸碟，冇网上搞掂吓、啊。以前好巴闭噶嘛，一到落个旺角好景啊，顺和啊啊，譬如好似全丰中心啊、力生广场啊，哇，犀利啦！而家冇，即系咧普通咧，你话咗大茶饭可能有啦，咁但系到你呢啲。吓、啊，双花红棍又好，白纸线又好，唔知佢乜嘢啦。咁啊，托海哥卒之上身，吓咁啊，秋名山一哥啊，可能都出交通意外啊呢镬嘢。咁啊，呢件事咧，都系嗰句说话啦。香港要有规有矩噶啦，开始回复翻正常啦。睇到成个形势。即是又牵涉返政治啦，其实我都唔想讲好多政治，因为呢近期我都俾人哋，因为我都要返大陆搵食啦，近期因为做车牌啦，咁啊开始收成啦，咁而家等指标出啦，咁就做个牌嗰啲呢就等指标出，现货就卖晒添啦，即係现货嗰啲呢寻日最后尾个牌我都卖咗啦，咁啊争一个深圳湾㗎啫，咁等呢个开通之前啦，因为香港放号呢就 全线就要真係攞到港珠澳牌㗎啦。咁等香港放好啦。咁但係呢炒卖中港车牌又唔够又冇即係唔够胆讲话冇黑社会啦。咁但係呢比较共产党啊全世界最大黑社会控制咗係真嘅。咁我都呢几日啦好似我今朝 早我都喺大陆嘅。即係我返咗大陆搞啲嘢啦落返嚟。咁呢其实我都开始有啲压力。比如有时呢有时兴起上嚟唔讲又唔得。我又唔想转弯抹角。又唔想呢作古仔。点为之作古仔你明明冇嗰件事好似匿埋人床下底嗰度讲嗰啲。即係唔知点样。咁我哋通常嚟讲我做节目就係讲一个逻辑性嘅嘢㗎啫。係咪点解见到黑社会冇嘢做咪因为炒黄牛飞要出刀仔囉。是咪即係有一件事然后你讲个判断而唔系喺呢件事上高不停去加古仔跟住呢就讲到呢係囉。咁呢标题党唉到而家都未学得识。咁我嗰日做网聚呢都有个网友呢就同我讲个阿叔啦我唔知佢贵姓啦。希望系嗰个系董宝啦因为其实我冇印象董宝系边个。咁呢佢呢就话叫我冇做标题党。咁今日呢做呢一節其实都係想讲刘德华㗎。因为呢我就内部认购啦即係有啲朋友帮手啦话预我两张飞啦好似 JJ 嗰啲咁。咁又有望冇啦其实我心目中最想睇陈洁丽。咁而家搵个人买飞啦。咁演唱会一票难求因为香港呢就是一个演唱会之都。好多时候呢台湾啊外国呢唔返大陆开演唱会就喺香港开。咁而好多旅行团或者自由行呢佢哋係包埋演唱会飞卖埋一个套票然后落嚟睇演唱会。其实呢十年嚟讲呢好多都系。香港呢做演唱会嘅场地系唔够。但係当然你话好似啲小巨蛋啊五万人十万人但系望远镜都睇唔到啦有乜唱唔唱现场啊。是咪呀咁其实红磡体育馆一万二千几个座位我相信是 ok 㗎喇。是咪即係起码都仲见到个样啊。咁但係呢再大啲啊一次个搵更加多嘅钱个歌星但係呢系咪一个好嘅表演场地呢我唔知道。但係呢托赖八九十年代我哋剩落嚟嘅老本而家香港仲食緊。喺全世即係全所有方面都仲食緊。金融啊运输物流货柜业建筑啊全部都虽然呢一路咁走下坡不停咁走下坡。你睇下礼顿出事啦新疆出事啦将会有间。咁有啲话有内幕消息好似唐床底讲嘅咁我哋冇因为我哋本身就係一个工程佬。煮到埋嚟就食啦咁。咁但係冇办法。希望香港呢我成日做节目都讲啦。希望係有即係香港人係有希望要有光。刘德华係一个香港人嘅代表。佢做緊嘅嘢呢佢做任何嘢都问咗自己即係我感觉啫我唔系佢我感觉佢问咗自己条路系咁样行走正啲向前行。到而家都冇走样啦。咁希即係祝佢呢次演唱会成功啦。但係亦都睇到香港唔知呢次讲到呢度拜拜。